有问题啊。啊，我们正是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向谁学？向极乐世界学，向阿弥陀佛学。啊，都在这部经上。啊，这部经典是大学问。啊，下面这个解答：菩提正体，理求无相。啊，在理上讲，他们有现象啊。啊，我们用科学名词说，它不是物质现象，不是精神现象，不是自然现象。换一句话说，与阿赖耶不相干。阿赖耶的三细相就这三种。业相就是自然现象，转向就是意念，啊，精神现象，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啊，这个东西被现在科学家发现。啊，还没有讲透彻，啊，真的被他发现。啊，我们对于阿赖耶这个问题，佛说的，佛不会说假话，我们相信佛，啊，他说的是真的，可是总有疑惑。相信99%的相信，还有一分疑惑啊！实际上不止一分，大概90%相信，有10%疑惑，断不了啊！为什么自己没有到这个境界呀？佛说得很清楚，什么时候你能见到？说八地以上，我们距离八地。太远太远了，我们现在连一地也被灭都没得到啊！啊，不要说一地了，菩萨51个阶级，我们连初信都没有得到啊，何况是初地啊，十地、10个阶位、10住、10行。10回向，10地，50个阶层啊！50个阶层上面是等觉，是51个阶级。啊，八地高了，八地是最高的4个阶级。你看，八地、9地、10地、等觉，是最高的4个，他们看到了也。啊，这是怎么看到？定功看到。这样深的禅定功夫，他看到了。啊，八地以上能够看到，1秒钟1600兆的频率，他能看到。他不是仪器观察，不是数学推断，他是亲自看到的。啊，所以佛经上讲的叫限量境界，他不是推想。不是计算，不是推想，不是，啊，直接看到的，啊，比科学讲得清楚，比科学讲得明白，啊，科学不是亲自见到的，啊，是用精密仪器观察到的，啊，不是自己肉眼看到的，八地菩萨肉眼看到的，这个厉害。啊，所以科学帮了我们忙，让我们这一点怀疑断掉了，完全相信，完全相信才叫真信呐。这样的信心发愿才叫真愿呐。啊，这样的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叫功夫深呐。 啊，念佛功夫是前身是从这里说的呀。那一句佛号抵得一般人念10万声佛号都不止啊！啊，10万声佛号是妄心念的，这一声佛号是真心念的，所以他的品位高了。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要想到极乐世界高品位的往生，记住，真心待人接物。啊，从哪里做起呢？从不妄语开始，啊，给你一个入门的地方，决定没有妄语，啊，不妄语在今天不是要吃亏上当吗？这个世间吃什么亏、上什么当都是假的，极乐世界我得到了，那是真的，这个假的当不肯上啊，真的得不到。啊，再大的亏我都愿意吃，再大的当我也愿意上。嘿，我到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哎，这就是吃亏上当这个代价换来的。不肯吃亏上当的人，纵然往生，凡圣同居土下辈往生，那才叫真的上当了，真的吃亏了。啊，所以我们要晓得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啊，不跟任何人打妄语。啊，我们要做真正实实在在的人。啊，心真实，行为真实，言语真实。啊，表面看起来上当吃亏，实际上占大便宜。心做相求，得用妄心，用妄心求啊，不当理事，跟理不相应的啊，故名人远也。这个人距离菩提很遥远的，他得不到啊。啊，是故经言菩提者，不可以心得。先生妄念，妄念是决定得不到，不可以身得，我们这个身也是假的，身得不到，妄心也得不到，你要把身心放下就得到了，得到之后呢，你的妄心跟妄身都很快乐，他享受，他沾光了。啊，妄身跟妄心的时候都得到了。嗯，这佛法微妙之处，跟世间法不一样。啊，其微无穷啊，利益无边际啊。啊，这个东西不学，你学什么？啊，我们真的这一生。非常感激方东伟先生，不是他老人家介绍，我们这一生都遇不到，这一生就错过了啊！遇到之后能够切入，天天感恩的，这一生没空过啊。这一年没空过啊，这一天没空过啊，一天不读经，一天不念佛，空过了。啊，我们生活当中踏实，就在读经、学习、念佛、求生净土。啊，我们的路是越来越近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43页啊，743页，从第五行看起啊，第五行。菩提正体，力求无相。今作相求，不当舍利，故名人云也。是故，今夜菩提者，不可以心得，不可以身得也。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接着我们看下面，下面解释啊。是云：菩提真正之本体是切离，则无一切相，离者实即离体，一切真如实相。这一句在本经里面常常看到啊，常常看到，就是多次重复。换一句话说，非常重要的概念啊，不能够没有。这所说的就是自信，就是真心啊，人人本有啊，他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这个里面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可是我们六根接触不到，我们的心念也想象不到。啊，他没有离开我们。一切时，一切处，它都在。什么人能见到呢？明心见性的人能见到。为什么？明心见性的人，他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完全用的是真心。真心见到真心，妄心见不到真心，啊，起心动念是妄心，见不到真心，啊，原因就在此地，啊，所以这解释前面说菩提真正的本体，就是平常所说的切离，啊，切入。理性啊，理性就是真心，则无一切相啊，这个里头所有一切相都没有啊，心地清净的确实是一尘不染，一念不生啊，没有一个妄念。啊，这是真心，这是离体。啊，是离呢，实即离体，即真如实相，都是真心本性的名称。所以行人、修行人，如果作相以求，就是你着了相， 着相就是你起心动念，起心动念，真心就不见了。你所用的全是妄心。啊，妄心里面有什么呢？妄心里头有记忆，就是你阿赖耶识，这个资料库里头所有的东西，它都会现行。你用的这个东西，不是用的自信。啊，自信里头这些东西通通没有，干干净净。啊，我们常常记住慧能大师开悟对五祖的报告，只有五句话。啊，第一句话是自心的本自清净，就一尘不染。啊，第二句话，本不生灭，宇宙之间所有的现象都是波动现象，波动现象就是生灭现象。啊，本无生灭的时候，它没有波动现象，所以波动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第三个，本自具足，这是心得，不可思议，它什么都没有，它什么都能现，什么都能变。啊，这是自信里头不可思议的，无法想象的。啊，具足无量智慧，具足无量的德能，具足无量相好。啊，就好像我们做梦，我们从梦中可以体验到一些，啊，我们知道做梦的意识什么都没有。哎，但是啊，他能够现梦中境界，梦中境界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啊，我们从这个道理，慢慢就能够想象得到极乐世界不思议的境界。啊，为什么极乐世界？一切现象呢？都随心所欲，啊，心念什么，它就现什么。啊，梦中可以现这个相，那在极乐世界为什么不能现？啊，实际上这些奥秘，佛法里的甚深的奥秘，也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只要细心的话，能体会得到。啊，但是呢，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啊，不能想我今天想做个什么梦，没办法，梦啊，自己做不了主。但是极乐世界是自己可以做得了主的。啊，我们在极乐世界。啊，想想我们从地球过去，现在地球什么样子？这个念头一动，地球就现起来，你就看得很清楚。啊，变法界、虚空界，所有现象都是随心能现。啊，所以心现识变啊。啊，所以对于自信，修行人不能够起心动念，不能够分别执着，那菩提你就见到了，那智慧就现前。说你看一层菩提之果，我心里有个念头想求菩提，错了，求不到。我想一个方法来求菩提，这个方法求不到啊？为什么？把这个念头打断，菩提就现前，就这么回事情。 底下这句话说得好，起心动念呢，都是法执啊，即是作相啊，作相就是一般，般若经常讲着了相了，啊，这一着相呢，自立于离体的实际，啊，于离体实际就是自性，也就是菩提。跟他距离越来越远了，故云不当离时。离是自性，自性是真实的，是此人在源于菩提。啊，菩提真有，不能有心去求，也不能无心去求，又无两边都不住，他就现前。啊，你就能见到了。是今者，虽知修行妄求啊，寥寥实知。离体无求啊，在理上一定要如如不动，菩提就现前了啊，清净心现前，菩提现前，如如不动，菩提现前，是任不坏假名，是故备修万恨，故能感也。啊，修行，无论修哪一种行门，只要不着相，跟菩提就相应。修行要着相呢，跟菩提就相远了。这个东西就是不能执着。啊，前面说得很清楚，佛对这一桩事情讲了几十个名相。为什么说这么多？用意叫我们不要着相，啊，不要着名字相，名字是假的，不是真的。着相就错了，不着相，了解名词里头的意思，这就对了。啊，佛设这些名相，最重要的意思是让我们了解这个名相的含义。啊，不执着名相，名相随便怎么说都可以，理不变。啊，信不变的。所以名是假名，啊，信则是真实。是故大智度论云：若人见般若，是则为被缚啊。大智度论里头说的这个话，如果有个人他见到般若了，般若没有相，他怎么会见到？啊，他说他见到了，见到是烦恼，这个缚啊是烦恼的代名词，他就生烦恼了。若不见般若呢，也是被缚。为什么见起心动念，不见呢也起心动念，所以全都错了啊，与般若不相应的、啊、般若就是智慧，般若就是此地讲的菩提心， 啊，菩提是梵语，意思是觉悟。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觉悟的反面是迷惑，起心动念是迷惑，分别是迷惑，执着是迷惑。所以我们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放下，菩提就现前了，般若就现前了。啊，虽现前清清楚楚不着相，啊，一着相呢又错了，就迷了，不能着相。在哪里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在穿衣吃饭之处啊！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其中，就是迷惑而不认识。啊，佛菩萨他们比我们厉害的，就是他们认得很清楚，他们决定不起心，不动念。那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他都不起心不动念，啊，都没有分别之处。这是什么境界？这就是十宝庄严土的境界。啊，诸佛菩萨一真法界的境界。龙树菩萨是语，啊，他解释的说，啊，龙树菩萨，这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他始终啊不离四句，啊，不离四句者为父，啊，这四句是什么呢？第一句是有，第二句是无，第三句非有非无，第四句亦有亦无。无论是哪一句，你都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就错了啊！这就是烦恼啊！啊，立四句啊，纵然设这个四句，心理上没有分别之处，没有起心动念，那就对了，就解脱了。啊，这个是非常微细的一个念头，都不能有。有念就是凡夫，有念就是迷，啊，再细微的念头，只要有就迷了，啊，所以我们迷失自信，怎么迷的自己不知道，真迷了，啊，佛在这些经论49年所说的，都是帮助我们从迷惑当中啊觉悟过来，啊，这叫佛思，这叫佛法，佛是觉的意思，啊，佛法是觉悟的方法，佛思是觉悟的大事，如何从迷惑啊觉悟过来？那么通常，佛用什么方法来帮助我们觉悟？开示，开就是讲经教学，示就是自己做榜样给我们看。啊，开是耳根，示呢是眼根。让你看 让你听，你才会觉悟。这下面解释，不行而行，即无求而求。翻过来，行而不行，求而无求，这就对了。求是什么呢？是思。无求是理，事上求，心上没有求，理是属于心，最重要在这个地方。虽知离体无求啊，菩提无得了，我们还是认真的修行，修六度万恒。从这个里面呢，感得菩提。比如说，我们修十善，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身口不妄语，不染舌，不绮语，不恶口。意呢？不贪、不嗔、不痴，这是属于思。要不要做？要。我做这些事，用的是用的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不落印象，这个事就是菩提。为什么心里头不住啊？心里头没有啊？事上一样做，事事无碍，理事无碍，这是真正的大菩提的。他为什么要在世上这样认真去做呢？是度化众生啊，众生没觉悟啊，都要用这个相去引导他，让他慢慢的在这里头悟入切入。所以菩萨是为度众生，必须要做出这榜样，还要认真去教学。所以在菩萨是作而无作，无作而作；在众生是有作而作，他不是无作，他作真的是有作。慢慢让他从有回归到无。这是教学的层次，逐渐向上去提升。不能不做。如果是真的不做，这个社会就乱了。知道这个东西假的，假的也要做成真的。假戏要真演，演的要逼真。才能够收到世间法的效果。从理上讲，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从理上讲啊，明理的人行啊，迷于理，不明理的人不行啊。那就要真修啊，要真干。所以菩提无德，仍然是悲修万恨，以感菩提， 妙其中道，这个妙其中道就是觉悟了，在修行里头觉悟了，啊，完全明白了，啊，诸佛如来坐而无坐，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我们这个世界为我们表演，八相成道80年，啊，他老人家80岁走的。中国人算虚岁80，外国人讲始祖年龄79岁。啊，那个80年表演，无坐而坐，坐而无坐。啊，无坐而坐是他，坐而无坐呢，是让我们感到，我们从坐而无坐里头切入。啊，看久了，慢慢看出来了，啊，叫妙其中道啊！不定在什么时候，不定在什么事情当中，突然之间开悟了，明白过来了。啊，故能相感而相契。啊，这个就是佛菩萨教学的善巧方便。次者，安乐集以净土论之处，凡于法心会无上菩提者，先须远离三种，与菩提门相应法。这个意思也说得非常好。安乐集以往生一净土论，这个净土论就是往生论。往生论里面说，啊，凡是想发无上菩提心，啊，必须先远离三种与菩提门相违背的。这个要远离。第一个，以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着自身苦，啊，这个念头要没有，啊，不能有贪图享受的念头，贪图享受的念头，这个。与般若与菩提相违背，啊，于是乎我们就明白了，诸佛菩萨在常寂光当中这个法界虚空界里头，一切有缘众生，跟他呢都起感应道交。换一句话说，我们起心动念，无论在什么时候，有意无意，佛菩萨全知道。这一段事情，前些年我们学过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那是一篇论文，啊，这一篇论文分6大段，前面3段跟我们讲宇宙的缘起，万物的由来，生命的形成，啊，我从哪里来的？ 讲得很清楚啊。啊，比我们现在的哲学科学讲得清楚，哲学科学没讲清楚。啊，哲学里面假设有个本体，就是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从这个体生的，这体是不是真有真有？啊，体是什么？全世界哲学家到现在没讲清楚。啊，佛法讲清楚了，佛法讲这个理呀，就是真心，就是自信，啊，就是真如。啊，为什么科学跟哲学讲不清楚呢？因为科学家、哲学家没有正德。为什么没有正德？因为他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这个东西他没放下，所以他没有正德。啊，化身菩萨他们正德了，所以科学家不如他们。他们对这个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本体在《华严观》上名称叫自性清净圆明体，这名字很好。啊，自性就是真如本性。啊，清自性是清净的，自性是圆满的。啊，圆满是讲他的相好，是讲他的德行。啊，明是讲他的智慧，就是智慧圆满。啊，圆字里面呢，是德能圆满，相好圆满。啊，自性清净圆明体，体是本体。一切法都是从他生的，啊，他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能生万法，哎，我也是从他生出来的，啊，一切众生通通都是他生出来的，啊，这说明什么？整个宇宙同体，我们同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自信清净圆明体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本体。啊，本体这个体，它一念不绝，这是佛给我们说的。啊，起了一念不绝。就心现象了，觉心没有相，啊，觉的时候没有相，不觉就出了现象，啊，出了两种现象，一个是依报宇宙，就好像做梦一样，啊，意识清净的时候不会做梦，一迷呀，梦境就出现了。啊，梦境一出现的时候，山河大地出现了，梦境出现了，整个宇宙出现了。第二个呢，我，是生命出现了。啊，我从哪里来的呢？从执着来的，执着放下了，我就没有。啊，这个小我没有了，那什么是我呢？变法界、虚空界是我，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迷了，在 变法界、虚空界物质现象里面，就执着身体这一个执着，身体这一点点物质现象，认为是我身。啊，执着我能够思维想象的，这是我的心。啊，其实这是阿赖耶，阿赖耶太大了，阿赖耶的相是变法界、虚空界的物质现象。你看，那么大的物质现象，都是我们心变现出来的。现在变现出来，在这里取一分，取这么一点点，啊，这个相是我身。啊，心是什么？阿赖耶的见分，见分也是广大没有边际啊！啊，取这么一点点，我能够想象的，这是我的心，这叫真的错了了。啊，我是从这来的，那跟着我来的还有麻烦。啊，我是第七世啊。非常严重的执着啊！我们讲心量很小啊，啊，本来心量很大了，心包太虚，量住杀戒了，现在心量变成那么小，两个人都不能相容啊，都不能和睦相处，甚至自己跟自己都不能够和谐啊，小到这种程度，这叫可怜的基础啊！啊，随着一念不绝了，宇宙产生的万物出现了啊，我出现了，跟着我出现的，同时出现的有贪嗔痴，所以贪嗔痴叫俱生烦恼，一切众生都有啊，要通过修炼修行把它放下啊，不通过修行，那大家都有，没有例外的啊，这个三个烦恼，我爱，我爱就是贪，我痴那就是愚痴，还有我慢傲慢，傲慢是嗔恚啊，你看我见就是有我了啊，把这个阿赖耶的见相两分取当中那么一点点，认为生活执着不肯放弃啊！如果认阿赖耶全部都是我，哎，那就对了。阿赖耶的见分是我的心，阿赖耶的相分是我的身，是我的土啊，那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物就是我身，就是我心。啊，这种认识还情有可原呢。啊，真正认识呢，真认识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我心阿赖耶的见相两分呢？啊，见分是心理，相分是物质，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那是般若智慧现前的，看清楚真相了。原来意念不绝，就等于说是发梦了。啊，出现，梦中出现境界。啊，知道境界不是真的，这个境界不会让你生烦恼， 不知道境界真相，你对于境界有分别，有执着，就生烦恼了。啊，顺境，顺着你的心意思的，就起贪爱；不顺你意思的，就起怨恨。啊，这七情五欲从这产生了，这是烦恼。啊，烦恼里面有善有恶，烦恼都是染污，就不清净了。啊，善念、善行感得的三善道，他变这个境界心情。啊，如果是不善的心、不善的行为，所感的是三恶道。六道从哪来的？自己变现的。啊，这叫新境界。啊，这种境界现前之后，继续给我们说明心。佛法讲色，色就是物质。啊，物质现象跟心理现象，它的能量啊，周边法界。换句话说，我们起个念头，无论是有心还是无心，念头才起就周边法界。所以诸佛如来全接受到。我们信息发出去，他全收到。啊，他知道我们在想什么。第二个呢，我们身体状况，身体是物质。这现在大家都知道，物质现象是波动形成的，这个波动的速度跟心的速度是相同的，因为它是心变现的。现在科学家搞清楚了。啊，物质是念头变现，那个念头的速度啊，太大了。现在是光的速度，电的速度跟念头啊不能相比。念头才动，就周边法界，整个宇宙它都布满了，所以整个宇宙像个电网一样，这当中一动，全都知道，没有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的念头佛知道，我们身体健康状况。佛也知道，啊，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啊，就是三种周边的、啊，三种第一个周边法界，啊，第二个呢，畜生无尽，啊，就像万花筒一样，千变万化，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啊，随着你念头，物质现象都在变。啊，科学家今天才发现，心能控制物质。啊，境界确实从心想生。啊，那我们的善行善念，境界好啊，都善境界。啊，心念不善，境界就不善了。啊，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我们知道了，是阿弥陀佛纯净纯善的心变现出来的。啊，这个世界之所以特殊，啊，之所以令一切诸佛菩萨欢喜赞叹。那是阿弥陀佛把他自己的宏愿修持的功德统统加持给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这个在十方世界没有的啊，只有阿弥陀佛那里有， 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不要在乎啊什么品位，品位有没有？有，不重要。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待遇是平等的，啊，上辈、中辈、下辈待遇完全相同，那就无所谓了嘛。啊，物质生活相同，精神生活相同，啊，学习的环境相同，这一点是让一切诸佛都赞叹、都佩服。啊，所以十方世界的众生，在自己原来这个世界里头修行，多生多劫没有成就。只要到极乐世界去，决定一生圆满成就，不是小成就，圆满成就，个个都成佛了。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凡夫啊，极乐世界毕业离开的时候成佛了。没有一个是空过的，这叫真正不可思议。啊，那么到极乐世界，这烦恼习气也都没有。贪心是有贪心，但是贪心在那里不起作用，时间久了贪心自然没有了。啊，为什么在那里人不起贪心？那个地方所有一切受用随念而生，你想什么那东西在你心前，你还要贪吗？这不用贪了。啊，我们这个世界，啊，随这些金银珠宝，啊，大家贪爱它，这它太少了，物以稀为贵也。极乐世界的物质太丰富了，啊，翡翠，这是我们世间人很喜欢的，绿色的玉，透明。这很名贵的了，啊，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土地就是翡翠，啊，所以它的大地是绿色的、透明的，从上面看到底下，啊，这个东西人就不要它了。那黄金呢？黄金是铺马路的，像我们这里白油一样铺马路的。太多了，无论什么珍奇日宝，在极乐世界取之不尽呐！啊，居住的环境、房屋，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啊，大小都不一样，随心所欲。我住的房子想大，但就变大了；想小一点，它就变小了。啊，所以人在那里什么贪心都没有了。啊，就是资源太丰富了。啊，随心所欲。啊，完全那个物质现象，通通受心的念头的支配了。想什么他就现什么，啊，所以贪着这个念头就没有了，啊，身相平等的，啊，极乐世界最大的特色平等，我们的身体相貌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 这是阿弥陀佛考察诸佛刹土，看到啊，众生相貌不一样，众生生烦恼，相貌好的就傲慢，相貌不好的就有慈悲感，心不平啊。那怎么办呢？相貌大家都一样，没话说了。所以极乐世界相貌完全一样，而且每个人相貌最圆满。释迦牟尼佛出现的时候，印度人也讲究着说大富大贵的相，32相80种好。啊，佛出生这32相80种好，通通具足。一看，富贵到极处啊！啊，是印度人的标准呐、啊，中国人也有要看相的，啊，哪一种相是贵相、富相？都有讲究啊！啊，西方阿弥陀佛的像是最极圆满，从性德里头流出来的。佛在《观经》上说得很清楚：“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放84000光，每一个光里头有84000佛，不可思议呀、啊！那无法想象啊！啊，人人都是真的平等呐、啊！啊，所以这个地方真有，不是假的。啊，距离我们现在不算太远。啊，谭虚法师的一个师兄弟，郭罗匠，在这里讲起来，大家都知道，谭虚法师晚年住在香港，啊，在香港办了个佛学院，原籍在香港，他是地贤老和尚的学生。啊，他这个师兄弟就是地贤老和尚的徒弟。啊，锅炉匠，这个行业现在也没有了，抗战时候还有。啊，这个行业非常辛苦，啊，补锅补碗的，啊，像我们这锅碗打破了。啊，破的如果不是很严重，他能够把它再补起来，还可以再用。现在科技发达，啊，制造业大幅度的进步，破损这个东西都不要了，啊，在从前舍不得丢啊，资源非常缺乏。啊，有这个补锅补碗的人从这经过，啊，还是可以补好，很便宜，啊，几个铜板，啊，做这个行业非常辛苦，挑一个小担子，到处吆喝。到40出头了，真是苦了一辈子了。啊，想到地贤法师，地贤法师是他从小的玩伴，同一个村庄里头小朋友，地贤法师念过书，他没念过书。 啊，这命运不同，以后地仙法师出家了，啊，这想到啊，这个朋友出家了，就找他，找到之后，觉得出家不错，你看，有吃有穿，又有地方住，不要不什么都不要愁了，一定要出家。地仙法师说不行，不能出家，那出家的时候，至少。在寺庙里的住啊，这五堂功课要会啊，五堂功课不会啊，这庙里住不住，人家瞧不起你。那出家两桩事情，第二个就是讲经，讲经四十多岁了，不认识字，你学来不及了。就劝他，别走这路。可是他的心非常坚定，非走不可。地仙老法师被他缠得没法子，最后说：“那你想出家，我有一个条件，你能够接受，我就跟你剃度。”他说：“行，你说什么我都听。那只要给我出家。”他说：“那好，给他剃度了。”把他送在宁波乡下，废弃掉的小庙，没人住了。叫他去住，住在那里，只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说：“你就念这一句，念累了呢，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一直念下去。”他真听话，真干。就在这小庙里头，3年没出门。地老在当地，因为那里佛教徒很多，上下都有，找了几个护法的，每个月给他送一点米，送一点菜，又找了一个老太太，给他烧两顿饭，照顾他。3年。完全遵照老和尚的教诲，真听话。一天到晚念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就再念，不分昼夜。这个方法好，没有压力。3年之后，这一天，法师跟照顾他的老太太说。明天我要进城去看看朋友。第二天他去了，晚上就回来了。看看朋友，那什么，就辞行。他要往生了，他不说，只是看看朋友，一句话不说。见见面。晚上回来告诉老太太，明天不要替我烧饭了。老太太心里想，师父从来不出门，昨天出了门，也许有朋友请他吃饭，他不要我烧中饭了。第二天中午不放心来看看，没看到叫师傅，没人答应。但那个佛堂到佛堂里一看，师傅站在了那里。手上拿着念珠，叫他不答应。再仔细一看呢，死了。这老太太可吓到了，从来没有看到人是站着死的，就赶紧去报告。报告些同参道友护持这个护法了，大家都来看，看了之后没办法了，赶紧派人到关中寺去给地仙老和尚报信。没有交通工具走路去从他那个乡下大概距离相当远，这一趟走回来3天， 地仙老和尚来替他办理后事，站到三天了，这个可不容易，死了站着走的，有站着三天的没听说过。老和尚赞叹他：“你呀，真成就了。”真是大成就了，这是先前我们这个国家了，弘宗严教的大法师比不上你啊！弘宗是禅宗的大德，严教是讲经的法师，不如你啊！那些大山、名山啊，四大名山。方丈住持也比不上你，他对他赞叹，他真有成就啊！你看，就一句佛号，念三年，不认识字，什么都不会，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就接着念，三年成就，这才知道前一天进城。去看看他的老朋友，见最后一面。这个见面意思很深，消息传去，那些人一定都来看。这一看，念佛是真的，可不是假的。他度多少人呢？一直到现在，我们想起这桩事情，就增长我们的信心。这个法门真不难呐！只要真心、真愿意去往生，真愿意去，真肯念佛，这就成功了。这郭罗江他做到了。所以这第一句要把烦恼习气放下，远离就是放下。这个东西是假的，一切顺心的事情，你知道是假的，你就不贪了。一切怨恨，冤亲债主、现前些怨恨，知道是假的，也不恨了，你的心就平了。心平气和，这是真正智慧。第二呢，以慈悲门，把一切众生苦，远离无碍众生行。这第二个以慈悲门，头一个以智慧，第二个以慈悲，念念的要救众生苦，远离，叫一切众生身心不安的这个念头不能有，这个事情不能干。总是要想到让一切众生呢离苦得乐。不能跟众生带来的苦难。给众生带来的苦难，这种心不是菩提心。你的菩提心发不出来。这个很重要。对于一切野兽，甚至于蚊虫蚂蚁、树木花草，都要有爱心，有善心，不能伤害它。佛家的戒律 清净比丘不踏僧草。啊，草很活泼，长在那个地方。你从上面走过，这对他都有伤害，不可以。除非没有路，啊，一定要通过，这个可以。如果有路的话，不可以随便踏草。啊，这是什么？爱惜，慈悲心呐、啊，啊，所以无安众生的心要放下，啊，必须要令一切众生欢喜。第三呢，以方便门，怜悯一切众生心，远离恭敬供养自身辛苦。啊，一个出家人，绝不要求别人恭敬，绝不要求别人供养。啊，供养身是物质，供养心是赞叹。啊，不求，也就是不求名闻利养。啊，名闻利养，这个跟菩提心相违背。啊，好名好利，贪求利呀、啊，这个人没有菩提心。啊，没有菩提心，我们就晓得，纵然念佛不能往生。所以，往生论上，这个三条很重要啊。啊，是名，远离三种菩提门相违法，这三样与菩提相违背。啊，这是很容易犯的。啊，不能没有高度的警觉性啊。这下面有个简单解释，三种相违之法，即文中第一个，我心贪著自身，啊，这个不可以。第二个呢，无安众生心。第三个，恭敬供养自身心。这三种必须远离。啊，这三种心要是都有，不能远离，不能放下，那出家就造罪业了，不但不能往生了，他的去处不好啊，这就是卧道啊，严重是地狱啊，轻一点饿鬼出生啊，这个不能不记住。安乐集还有一段文啊，序言：菩萨原理如是三种菩提门相违法啊，这个能够相违原理，即得了三种随顺菩提门法，何等为善啊，哪三种与菩提心相应？前面这三种的烦恼习气要是断了，放下了啊，三种菩提心相应的法了，它就现前。第一个，无染清净心。清净心现前的啊，不为自身求诸乐故啊，菩提是无染清净处，若为自身求乐，即为菩提门。 是故无染清净心是顺菩提法。啊，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本经的经题后半段讲修行最高指导的原则，五个字：清净、平等、觉。啊，这是修因呐。这个题目上半句是讲果报。大乘是智慧，无量寿是福报。啊，你看，智慧福报，庄严是美好。啊，我们讲真善美也，佛法真庄严。啊，真善美达到圆满究竟，果有因有果啊，修清净平等觉啊，这修行就有功夫了。我们的清净平等觉年年上升，年年增长，这快乐无比啊。啊，如果是染污，啊，是傲慢，是不平，是迷惑，那就错了，路完全走在相反的去了。啊，清净平等觉是菩提大道，成佛之道。啊，染污，不平。迷惑，这是六道轮回道啊！啊，这个道不能走啊！啊，第二，按清净心。啊，这三种顺菩提门呢，通通是清净。你看。前身前面第一个无染清净心，第二个安清净心，第三个是乐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菩提安闻一切众生清净处。我们如何帮助众生得到身心安稳？若不作心拔一切众生利苦利生死苦，即便为菩提是苦，拔一切众生苦。是顺菩提门啊！现在众生苦啊，太苦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留意，如果有机会就要帮助啊，每一个机会都抓住，不要把它失去。我们机会抓住了，还得要众生有福报。众生没有福报不行的。啊，所以这个地方说到佛法，弘法跟护法。重要了啊，护法比弘法更重要。 弘法是教员，有智慧，福报差一点。护法没有智慧不要紧，他有大福报，有大福报能做大事业。啊，问题就是心量要大，要能包容。啊，我建学校，我当校长。我可以请最好的老师来帮我教学，啊，教学的是弘法，当校长的护法，啊，我们这一生呢，要发心教学，为什么呢？没福报，这个自己要很清楚。啊，老师对我好啊！啊，教我，前生没修福，福报是前生修的。啊，前生没修福，啊，就这一生呢，是物质生活很辛苦。啊，老师教我，劝我，学经教。李老师，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学释迦牟尼佛，我都听话。啊，走释迦牟尼佛的道路。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过的是游牧生活。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见道场。啊，可是。他也很随和。你看，王公大臣、大夫长者，有花园、有别墅，请他，哎，他也去住。啊，最长的还住上两三年。啊，在那边讲经教学，一部经讲完了，别的地方又邀请了，他就离开了。啊，所以世尊对这个道场给我们一个示范，啊，我们看懂了，可以接受使用权，不能接受所有权。啊，道场是他的，所有权是他的，我来使用，用完了归还给你。好啊，出家信徒不会去争财产的。为什么没财产？财产有主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尖沙咀这个道场啊，佛陀教育协会啊，他有个董事会管理，他有主啊。我们在这个梁祝接受他的聘请，在这讲经教学啊，这是护法了。啊，护法的人有长远心，弘法的人在这里就定下来了。啊，很难得了。啊，这一次是香港回归之后，我们才遇到啊。香港同学护持，让我们常年在此地讲经啊，学习啊。在之前，英国人统治之前，我每年只能到此来一个月，短期的没有长期。啊，每一个地方，我总是想能住下来不动，非常羡慕 过去祖师大德住在一个山上，一辈子不下山，那真正是大福报啊！我们没这个福报啊，每到一个地方都想能久住点，不行，总有差别因缘叫你走路。啊，新加坡住了3年半，还是要离开。啊，澳洲环境虽然是好，可以常住，可是我们总是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大乘佛法的根在中国。啊，在外国的时候相当困难了。啊，所以我们总想呢，哎，离祖国近一点地方好。早年，赵普劳在世，这是国内对我护持，这是第一个有力量的人物。老人常常劝我，落叶归根呐，语言不成熟。这些年语言都在国外。最重要的，如何能培养记起的人才，这个是最重要啊，人才。可遇不可求啊，找不到啊！但是今天这种高科技这种方法，我们一定要利用啊！这是在从前啊，像我上面一代的人都不敢想象。利用卫星成本太高了。知道这个东西好知道的也不多就是了，不敢想象。这一桩事情，早年方东梅先生提醒我，60年前的事情。他告诉我。那个时候是黑白电视，没有彩色的。跟我讲这个东西。可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毁灭传统文化。它是个工具它没有好坏。就看人怎么用它。如果用它来讲学，用它来讲经，这个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如果这个内容是搞杀盗淫妄，那就把整个社会摧毁掉了。在那个时代。曾经有人向老师请教，那时候美国是世界上最盛的国家，最强的国家。二战之后，有人 问老师，罗马也有亡国的一天呐。美国不可能永远强下去，美国将来也会亡国。那亡国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老师没有考虑，就说这电视，美国亡国亡在电视。啊，随着就提出警告，叫台湾要小心。台湾如果电视要想走美国的路子，说台湾也就完了。啊，所以这种科学技术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利用它。啊，这都要有机缘。我们是有个居士，他发现建了个电视台，啊，24小时播放我讲经的东西，原来我不敢相信，03年元旦开播，开播前2个星期告诉我，我以为他是骗我。那2个星期果然呢，元旦开播了。我告诉他，我说我等着看吧，看你能不能活1个星期。啊，1个星期过去了，我说不相信，我看你能不能活半个月。半个月过去了，看你能不能过1个月。1个月过去了，看看能不能活3个月。没想到了。他活了10年了，啊，今年刚好10年，不容易。这他做的真正做一桩好事，啊，不管他用的是什么心，但是是一桩大好事情，啊，让全世界的人，他现在6颗卫星，覆盖全球。啊，我们讲全世界都能收到。啊，收看的人越多，他功德越大。啊，这功德上不着相是功德，着相是福德，不是功德。啊，看他自己着不着相。啊，要是不着相，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提升品位。要是着相呢，来生人天福报啊，做这么一桩事情啊。现在越来越进步啊，网络不行，我们现在用网络不行，香港用网络，成本大幅度的降低啊，品质跟。卫星效果差不多，啊，也是全世界同步能看到，啊，这么好的工具一定要会利用，啊，现在真正要做的是要做一个实验点。人家会相信，那个效果会很大。啊，我们这个奖金效果还是有限度、有局限。啊，要做实验的，做出来给人看。啊，所以这几年，我有这个机会，我一定把它抓住。啊，来做宣传工作。啊，去年10月，梵蒂冈教宗邀请我去访问。啊，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我鼓励他， 宗教要走向教育。啊，去年邀请，我想了很久，还是要去一趟。这个机会呀，别放过。啊，去干什么呢？去劝他，把梵蒂冈作为一个天主教的试验点。啊，这个小城能够把天主教的精神、天主教的文化落实在这个小点。啊，这个小点就是地球上天主教的天堂，做出来，让全世界人到这里参观看看。哦，天主教天堂是这个样子，这很有意思啊！啊，所以我就很细心，我向他请教。梵蒂冈面积多大？啊，结果出乎我意料之外，它很小。我原先以为它至少有100个英亩以上了，没想到50亩，50亩和中国300亩地，不大，这么个小镇，300亩地，我说居住的人有多少人？不到1000人，啊，他在罗马城里面，啊，罗马城也不大，是个古城，完全靠旅游，经济来源靠旅游，啊，古迹很多了，古城，啊，我就问他，在罗马属于你们天主教的教堂。有多少个？有400多个。好啊，等于400多个学校啊！每一个学校都要上课，都要讲经教学。我说，你们要真正努力做这个工作呢，1年，罗马成为世界宗教和谐示范点第一个城市，这个做成功不得了。啊，非常有意义，有价值。啊，所以我就想让他做，他要一带头做了，别的宗教就跟进。啊，基督教要搞个圣城，啊，伊斯兰搞个圣城，佛教要搞个圣城，大家都干了，那个就很热闹了，就搞起来了。啊，我的信息传达了，他也很欢喜。我看不容易做到，啊，教宗跟我同年，身体不如，啊，我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应该要做啊。天主教在世界上很大的影响力啊，他的教徒。10几亿人呢，啊，信仰天主教的对教主都非常尊敬，啊，教廷我去过3次，跟他们也很熟悉，啊，总是希望啊，他能够做成。啊，去年年底，我们澳洲金钟学院庆祝成立10周年，我去参加了，啊，意外的一个收获，图文巴这个小城。宗教团结了，这是一个好事情啊！我鼓励这些宗教领导人啊，这是这一个城市的啊，图文巴市啊，我就希望他们能够联手。把这个小城打造成一个多元文化 和谐示范城市。我提出这么个建议，这些人非常欢喜。啊，在图文巴做这个很有意义。这个小城人口十万人，有80多个民族，10万人80多个民族，有100多种不同的语言，10几个宗教，所以是标准的这个多民族、多文化啊，这个多宗教的一个小区，啊，10万人的小区，这个能够团结，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啊，相亲相爱，互相照顾，那的确很有味道。啊，这不是一个宗教，是10几个宗教团结起来做。啊，大家有这个意思，好不好？啊，我跟他们说。如果你们能在1年时间把效果做出来，成绩做出来，啊，我说我帮助你们建立一个卫星电视台，啊，让你们把图文巴人民的生活，啊，这个地方的宗教教育、伦理教育向全世界播放，啊，会招揽。全世界的人都到这里参观、观摩、学习。哦，这个城市啊，开发、旅游、观光、学习，啊，会兴旺起来，啊，很有意思。啊，市长很年轻，很有朝气。啊，对于这个理想，他说这就是他的理想。我说太好了。带头来做，啊，这叫机会，有机会要把握住，不能放弃。这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的路，先要做一个小点，啊，做成功之后，让全世界人来观摩、来考察、来学习。啊，就能自然扩大。啊，所以这些宗教的领袖们非常难得。啊，本来心胸都不怎么样的，现在心胸都扩大了，都能互相包容。啊，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啊，那我们国内，我也希望能出现这样的试验点。啊，中国儒释道，确实，它融合了古圣先贤的智慧，古圣先贤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方法、经验、效果，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这个东西要能做出来，是全世界最好的榜样。啊，事在人为也。啊，要什么人呢？要心量大的人才行。啊，完全为自己的利益的，这就没法子，就不能做。一定心量拓开，要能包容。啊，这才能大了。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心量大，建造极乐世界，他去参观设方诸佛刹土，去考察，去研究，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建造出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不是阿弥陀佛自己想出来的，是实地上去考察参观带来的经验，这样造成的。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所以我们学净土，我们的生活可以学阿弥陀佛，我们怎么工作学阿弥陀佛，怎样处世待人接物，怎样帮助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这些众生，都应当向阿弥陀佛学习。方方面面都是十方世界的好榜样。所以，若不作心，拔一切众生离生死苦啊，这就违背了菩提。要常常放在心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的方法就是教学。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最好榜样，每一天跟大家上课讲解，49年没有一天中断过。是故拔一切众生苦是顺菩提门。三尘呢，要清净心。这个自念取胜，要是爱好，爱好清净心，欲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故啊！我们自己发菩提心，也希望帮助一切众生，通通都能够发菩提心。摄取众生，生彼国土。摄受一切众生，往生净土啊！菩提是毕竟常乐处啊！那么极乐世界把这个理念、这个理想完全兑现了，所以世界称为极乐。极乐从哪里来的呢？极乐是从阿弥陀佛教学来的。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的教学没有中断。众生呢，天天在跟阿弥陀佛学习。极乐世界这些众生，这些往生去的人，只要到了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虽然是凡夫，不是自己修行有什么成就，他得到阿弥陀佛的帮助，阿弥陀佛的神通、道力、智慧加持给他，他都能起作用。所以学习的这个情绪非常高。再深的东西他能理解，就得佛理加持，神通广大。 能像阿弥陀佛一样，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参访，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听经闻法是修慧。所以极乐世界修行一天，所得到的福慧，在我们这个世界修无量劫都不能成就，他那里一天可以成就。那这是个好地方。这个地方人呢，快乐无比，欢喜无比。为什么？福慧增长，是大幅度的向上提升的，这真正不可思议。那我们有义务，有使命，帮助一切众生。首先是认识佛教。这第一步，第二步呢，就进一步呢认识大乘，更进一步呢认识净土，认识极乐世界，认识阿弥陀佛。这个地方，一切众生决定去得了的，就是造无逆十恶罪，毁谤大乘罪，只要你能够忏悔，只要你能够认错，真心真愿念佛，通通都能完成。这个法门真的是无比的广大了。没有一个人不能往生净土啊！罪孽深重的人，是不是品位很低呢？不见得，品位高下与这个不相干，与什么有关系？与真心有关系。所以，往往造极重的罪，忏悔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品位特高。让人感到奇怪，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出来？他不晓得，忏悔的力量太大了。中国人古人讲“浪子回头”啊，无恶不作的这个小孩，一回头的时候大善人。为什么？他对这些恶的门道，他通通知道。他既然改过了之后，他就能防范，叫别人不要作恶。那个功德就很大了，所以回头是岸了，又何况人人都有佛性，人人本来是佛，所以此毕竟常乐，亦何而得呢？这说极乐世界，这个极乐不是暂时的，是永远的，是没有止境的。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寿啊，真的是无量的，那依何而得？这个毕竟常乐从哪来的？要以大义门。大义门在哪里呢？大义门者，未必安乐佛故是也。这指出来了。义，我们中国人，古人称中国礼义之邦， 仁义之宝，大义门就这个意思。啊，极乐世界是变法界虚空界里头仁义之道场啊，啊，礼义之邦啊，典范呐、啊，啊，人与人之间，在极乐世界，比亲兄弟还亲。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所以那个相亲相爱是真，出自于真心，不是勉强的。啊，这些都是阿弥陀佛每一天讲经教学教出来的呀。啊，佛教学没中断的。为什么每一天到极乐世界去往生的人有多少？那就新来的。啊，所以极乐世界教学真的教不倦的，学不厌的，没有一个不认真教、认真学。啊，毕业出去之后，离开极乐世界，到他方世界做佛，像阿弥陀佛一样教化众生。啊，我们知道极乐世界每一天有很多新生进去的，每一天也有一大批毕业出去的。啊，这是虚空法界第一个好学校。啊，到这个学校都成为菩萨，故令一心专志，愿生彼国，于是早会无上菩提。啊，所以帮助众生一心专志。啊，这是早年50年前，啊，李老师常常教导我们换心呢。啊，我们现在的心啊，是垃圾桶啊。啊，无论什么众生，些是是非非、肮脏东西，全装在里头，垃圾桶。把这个垃圾清理打扫干净啊，统统清除出去，好的也清除出去，不好的当然更要清除出去，让这个心恢复到干干净净清净心，把阿弥陀佛请进来，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叫一心专志啊，起心动念想佛、念佛啊，称佛名这真修行人，大修行人，大成就者风范事出事发，通通放下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啊，愿生彼国。啊，于是早会，会是欺辱，啊，圆融欺辱无上菩提。啊，这就是成正的究竟。佛果，以上所论，为菩提门，与随顺菩提门，正显法性， 为顺之意。为顺不一样啊。凡以发菩提心修习净业者，这已经发心，正在修行，应常提究。应该常常体会参究，切莫自为菩提门。这是警告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违背了菩提门，一违背失去本愿，自障往生，你就不能往生了。这句话很重要啊。所以对于这个世间法决定不能沾染啊，贪嗔痴慢疑一定要远离，那不是好东西啊。五欲六尘都是断慧命，引导我们，牵引我们到三途，到地狱啊。现在人喜欢这些东西，我们看得很清楚啊，那些都是诱惑你到恶道去的啊。佛菩萨引导我们到极乐世界，我们要相信啊，咬紧牙根，把五欲六尘放下啊，一心念佛，决定生净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45页，745页，第一行看起，第一行看起，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弥陀要解云：于一切方便之中，求其至直解、至圆顿者，莫若念佛求生净土。又于一切念佛法门之中，求其最简易、至稳当，莫若信愿专持名号。这几句文呢，是欧耶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呢为我们说的。要解这一部书，印光大师赞叹到基础。印祖说，即使是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话了，赞叹到顶点了 没有办法再比他更好的了，更高的了。他到了基础了，确实，要解里面很多重要的开始，过去祖师大德了没有说出来。譬如发菩提心，古人对于发菩提心讲法，都是根据经论，讲得很多，讲得很长，很难听懂。净宗经典里面，观经上讲，什么叫菩提心？菩提心的体是至诚心，菩提心的作用对自己是身心，对别人是回向发愿心，都不好懂。大乘起心论上说的直心、身心、大悲心也不好懂。经论合起来看，意思就比较清楚。可是欧耶大师讲的既简单又扼要又容易懂，我们还真容易学习。古人没说出来的，他说什么是无上菩提心呢？你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真正想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这么简单。我想想，对呀，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了，你能说他没菩提心吗？所以印光大师赞叹弥陀要解的说法，第一，说得真好，让我们完全明白了。你看这个农村里头，阿公阿婆不认识字，没有文化，什么也不懂，有人劝他念佛，他就老实念，说西方极乐世界好，他就真想去，就真念，你问他什么叫菩提心都不懂，其实真心真愿那就是菩提心，这欧耶大师说的。让我们真正了解那些阿公阿婆，真了不起，大修行人，大成就者，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我们在这一生看到的很多，而且成就的多半都是在家居士，出家人不多，在家人多。40年前。我在佛光山教书，佛光山的隔壁是将军乡，将军乡有个老太太，念佛3年，站着往生，感动南部整个地区这个老太太人非常好，仁慈，有爱心，对人好。但是不懂佛法。我去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他3年前娶了个媳妇，媳妇懂得佛法，劝他不要去乱拜，他是什么神都拜。劝他不要拜这些神，家里设个佛堂，在家里专念阿弥陀佛。这个老太太善根很厚，媳妇给她一说，她就真听了，听进去了，真干了。这3年不出门，在家里拜佛、念经、念佛。没想到3年， 他欲知实知，站着走。他走没有告诉家人。我相信怕家人干扰，怕家人动感情，那对他就产生障碍。他走的时候是晚上，吃完饭的时候。他吩咐他的儿子、媳妇、小孩，你们先吃饭，不要等我，我去洗个澡。真的洗澡，换了衣服。家里人等了很久没出来，怎么洗澡洗这么久？去房间里看，真的换了衣服。洗好澡了。叫他也不答应，到小佛堂里看看，穿着海青，拿着念珠，整整齐齐站在佛像面前，叫他不答应，仔细一看，他走了，站着走的。真正往生不让人知道什么，他走得安定、安心，没有人干扰。我在旧金山也看到一个，也是个老太太，她是坐着走的，半夜走的。没有人知道，第二天早晨才被儿子发现。他写了遗嘱。他坐在床上，遗嘱放在床上，把他的儿子、媳妇、孙子、孝服统统做好了，至少3个月之前下的，要不然他怎么准备那么多时间去准备，统统准备好了。所以后事自己料理了，不用家人操心。就这样走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呀！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这些人真往生了。往生的条件，真正相信。阵阵发愿，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一个方向西方，一个目标极乐世界，一个愿望去亲近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这一部经上介绍的最透彻。在中国古代，因为没有好的本子，无量寿经呢，在中国一共12次的翻译，本子都不一样，你要都去读，相当困难，也找不到这么多本子。这本子现在失传七种，现在大藏经里头有5种，5种念起来都麻烦。所以中国人修净土不用无量寿经，完全用阿弥陀经。可是净土传到日本，日本人用无量寿经。可是日本人也很难得，他在无量寿经原译本里头只选择康僧铠的本子。康僧铠的本子是不错，翻译的很通顺，说的也很详细，但是依然呢有重要的经文呢，这本子上没有的。那他们都没有见过。比如说莲花化身，他就没有。过无妇女，那个本子上也没有，这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汇集本的出现是在抗战期间，所以在我上一代的老和尚没有看过这个本子。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的，将近30多年前，香港的法师没有看过这个本子。那个时候流通的范围很小， 本子也不多，只流通在山东这个地区。啊，我们能得到这个本子，得感谢律行法师。啊，他到台湾去，他是夏莲居老居士的学生，山东人，大概带了五六本到台湾，啊，送了三本给台中联社李老师。李老师一看到这个本子，前面很长一篇序文，是他老师写的，啊，非常欢喜。在台中那个时候，就印了两次，啊，大概也就是2000本吧，一次印1000本，2000本，啊，台湾就这么2000本。啊，没有别人印，所以我们知道流通量很少，啊，知道这个本子人不多，看过的就更少。啊，我们有缘。李老师在台中讲过一遍，啊，亲笔写的注解，就写在经本上，毛笔写的。啊，那个时候的老人家60多岁，不到70岁。啊，我跟他的时候，他70岁。这个本子以后给我了，我看到非常欢喜。啊，就想讲这部经，老师说不行，语言不成熟，你现在讲这个经呢有障碍。啊，那一年正好韩馆长50岁，我说讲无量寿经给你祝寿，老师说有障碍，就改讲楞严经。啊，这个本子韩馆长印了3000本，啊，就到处借缘流通送出去了，一直等到李老师往生了，我手上这个本子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当年他讲经在法华寺，听的人并不多，啊，60-70个人，不到100人。啊，讲完之后没有再讲，啊，所以知道的人确实不多。这么好的本子，稀有难逢。老师往生了，语言应该成熟了，我就把它印1万本，李老师没住的本，印了1万本，啊，大量的在海外流通，啊，美国、加拿大的同学看到这个本子，没有一个不欢喜，就找我讲，所以我讲这个本子最初是在美国、加拿大。第一次确实在温哥华讲的，第二次在旧金山讲的，第三次在洛杉矶讲的。啊，早年讲过10遍。啊，以后停下来讲华严经。啊，华严经讲了不少年。讲了几千个小时，啊，前年2010年清明，让我们感觉现在社会也产生变化了，社会不安定，灾难频繁，啊，消灾免难。一定要人心回头，人心向善，灾难就能化解。那帮助人心向善，帮助化解灾难，这一部经是最理想的一部经，所以就决定选在这部经，啊，细讲， 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让大家了解这究竟怎么回事情，社会为什么会动乱，灾难为什么会发生，道理都搞清楚，搞明白了，知道如何帮助社会再回向安定和谐，怎样能把地球上灾难化解，这有方法了，有道理就我们就讲这部经，一年讲一部，标准的时间是1200个小时，也就是每一天讲4小时，要讲满300天。第一遍讲完了，这是第二遍。第一遍是去年，前年，清明。去年9月18，918圆满。我们就开始讲第二遍。第二遍讲到现在大概一半。我们有300多次，一次2个小时，讲了600多个小时。最重要的就是要信心。信从哪里来？如果理事不清楚不明白，信心生不起来。这个不是勉强的，一定把理事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信心自然生起来。尤其是近代科学量子力学家他们新发现的这些宇宙的奥秘也，写成这些报告，我们看到了，非常欢喜。他发现的新东西，其实佛在3000年前在经典上讲的，比他讲的还要透彻。我们看到的报告很多，物理学家。无论是研究宏观宇宙还是量子力学都在大乘经上他们发现的问题还有不能解决的，我们全晓得所以我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了，是什么？高等科学。被科学家肯定了，被哲学家肯定了，高等哲学，高等科学。真能帮助我们解决宇宙之间所有的问题。这是一门大学问呐！方法很简单，理论太深了。我们感激夏莲居老居士把五种原译本汇集成这一部很完善的版本，这个难得。第二个，我们感激黄念祖老居士引用了83种经论，110家古大德的著述来注解这部经典，一共是193种，这些珍贵的资料。来注解，所以这个注是集注，也是汇集，经是汇集本，注解也是汇集本，显示老居士的真实智慧，句句话都有根据，不是自己随便说的。 让所有的初学老修都对他产生信心，都对他敬仰，认真学习。这是跟本经上所说的真实智慧相应的，它不是随便说的。欧益大师是很了不起的人，明末清初，他出生在明朝末年，原籍在清朝，就跨两个朝代。这也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著作非常丰富，全集有几十种。在要解里面告诉我们，于一切方便中，方是方法，便是便宜，方便两个字合起来就是最恰当的方便方法，最合适的方法，最容易学习的方法，这叫方便。方便之中，求其至之解。至是到基础，走直路不走弯路，至之解。至圆顿，圆是圆满，顿是立刻就能达到。在大乘佛教里的这样的法门，那莫若念佛，求生净土。再找不到第二个法门能跟他相比了。只有这个法门，直接稳当、圆满、顿超。又于一切念佛法门之中，求其至简易、至稳当，莫若信愿专持名号。念佛法门也有很多种。有观想念佛，有实相念佛，有观相念佛，有持名念佛。这么多念佛方法里面，最简单、最容易、最稳当，没有能像信愿专持名号这个法门。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都提倡这个修行方法，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又云，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会念的人很多，懂得里头的意思人很少。如果不明了这一句名号的意思，就念不下去啊，念了会中断，念了会忘掉啊。真正晓得这一句名号的意思，那你会把它当宝抓住，你一刻都不会放松。为什么呢？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的德行都在这一句名号。这一句名号是真如，是自信的名号。念这句名号就是念 真如，直心直念真如，禅宗所修的。这个用一句阿弥陀佛代替了。啊，那个直心正念真如啊，摸不到边的，啊，很不容易啊。这句话人都会讲啊，几个人能入这个境界？它太抽象了。啊，哪有阿弥陀佛这四个字这么踏实？啊，这四个字确实就是直心正念真如，没有两样。啊，把直心正念真如具体化了，啊，让你感觉到实实在在有个东西在此地，啊，不至于摸不到边，啊，这就是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的意思太深了，这一部经上就讲这四个字，啊，它是我们自信。啊，一定要认识阿弥陀佛跟我有什么关系，极乐世界跟我有什么关系，关系要不搞清楚，你跟他距离很远，啊，念他得不到实用，通通晓得了，你念这句佛号得真实受用啊。啊，佛在经上讲得很好，中峰禅师在西念法寺里头也讲出来了，啊，跟我们什么关系？自信里头，唯心净土啊！啊，这说明什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我们是一体，永远分不开呀。念阿弥陀佛是念我们自信的，不是念别的。啊，极乐世界是我们心变现的，唯心所现。啊，阿弥陀佛也是我们自信变现的，叫自信弥陀，不在心外。这大乘教常说，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这些重点的开始一定要记住，佛法的奥秘都在其中啊！我们要肯定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既然是一体，哪有不能往生的道理？哪有不能亲近的道理？啊，我学佛，到哪里学？到极乐世界。跟谁学？跟阿弥陀佛学。将来的成就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啊，同样的成就。这叫没有白学，这是真实的成就啊！啊，谁知道？我们的信心要从这里建立。啊，古时候。200年前，人有信心，他相信了。现在的人没信心，连自己都不相信，所以太不相信别人。啊，现在儿女不相信父母，夫妻不相信，朋友不相信。没有相信的人，对谁都打了很多问题，问号的时候，这样的心态，学佛难了。 学中国传统文化也难了。啊，多少人跟我谈传统文化，是好。啊，怎么学法？难，非常非常难。大乘教里头，佛教给我怎么学？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这是佛法。你有真实心，你就能学到；没有真实心，佛来教你都没有，你学不到。那这个真实心到哪去了？啊，现在的学校学生心浮气躁，啊，尤其是大学，上了大学了，没有再高的了。啊，中学还认真学习吧，准备考大学，怕考不取。啊，到大学完全放松了。啊，目的何在呢？目的要长文凭，不想真学东西。老师也不真教了。啊，中国过去的师道，啊，老师的德行，老师的方法，因材施教。啊，这个学生很有天分，能够接收十分。为什么？他有十分的恭敬。老师要交九分给他，对不起，他还可以吸收一分。你没有教他，对不起他。如果学生只有三分接收的能力，老师就不必教四分，四分有一分呢露出来了，他不能接受。上一代的老师懂得这个道理啊，啊，现在不懂了，现在学生不懂，老师也不懂了，啊，这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传统文化，圣贤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要用沉浸心去学。英国纳斯说的：“一分沉浸的，你能学到一分；两分沉浸啊，你学到两分；十分沉浸，你学到十分。”没有沉浸心，什么都学不到。啊，没有沉浸心，他所学的知识、常识，啊，没有办法落实在生活，没有方法落实在工作上，就是所学非所用，他用不上。所以，教学沉浸两个字太重要了。今天找这个学生是真找不到啊！啊，早年我在台中，以后在国外弘法，常年在国外，到处奔走，很辛苦啊。一个同学都没有，啊，讲经教学的，无论是出家在家都没有，很难，啊，所以每一次回到台湾，到台中就看老师，我都向老师请求。多培养几个学生， 我们在海外弘法有呼应，有照应。老师也很感叹，大概我说的次数多了。最后一次，老师说：“你替我找啊，我找不到人。”这一句话说之后，我以后再不说了。真找不到啊，到哪里去找一个完全听话的学生？啊，我们能学到一点东西。没有别去听话了，老师听话真干呢、啊。那找老师听话真干的学生真难找啊，到哪去找？啊，李老师在台中38年，只传了三个人了，三个人有一个已经走了，往生了。啊，多难！多么不容易啊！啊，学一点佛学常识、传统文化的知识容易，这种人很多。传统文化的精髓、佛法的真实智慧就难。这个门真的是建议，保证你一生决定能成就，关键就是你能不能真信，一点怀疑都没有。啊，这是要善根福德因缘，有没有这种？有。啊，这种人文化水平不高，啊，但是他这6个字的条件他有。就老实、听话、正干啊，他具足这个条件，这叫善根。善根是多生多劫修成的，不是一生一世啊。所以佛在经上说，这种人啊，他一听就相信。啊，听到极乐世界这么好，他真就想去。真念佛，念得很勤，一句接一句不间断。这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这一生有缘遇到这个法门，无量诸佛加持他。让他升起坚定的信心，不变的愿心，他这一生成就了，而且往生品位，啊，以我这么多年学习来看的时候，决定都是上品，啊，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决定是上品。这个理我们明白，我们就相信了，我们也真干了。啊，阿弥陀佛，万德洪明，一明照得了，明是干了，德就是应了。我们念这句名号。把自己圆满的性德都把它召回来了。圆满的性德并没有丧失，只是迷了。啊，它不起作用，并没有离开我们。啊，清无不净，就是圆满。圆满的心得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啊，这一句名号代表 不但代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啊，这四个字是总纲领。啊，如果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到底讲些什么？我们可以一句话答复他：世尊一生所说的就是阿弥陀佛。但一般人听不懂，真正深入经藏的人，他明白，他听了会点头，会承认。啊，那对于一般人，换一句话就跟他讲，他容易懂。啊，诸法实相，叫大家点头。啊，你说阿弥陀佛，那是有功夫的人才懂，没有功夫的人不懂。阿弥陀佛就是诸法实相。这个道理深了，啊，故即智持名号啊为正心。经中的正心就是念佛，就是念这句佛号，不必更是观想。脚下是修止观。方法很多，不容易修成的，也不需要了。啊，不需要设计。禅修是禅宗的，也很困难。这些难行道啊，都可以把它放弃。啊，知简易知知己，净土这个法门简单容易，直截了当，又圆中超圆。啊，阿弥陀经的注解，圆中超，精进所示啊。啊，这精进就是指阿弥陀经。粗心反复，粗发心的啊，什么也不懂，但是有口能称，这个称就是念出声音出来，有心能念啊，念是心里面想着，所以念这个字，这个字是会意，你看它的写法。上面是经，下面是心。那用在念佛上怎么说呢？心里面真有阿弥陀佛，这叫念。啊，所以念呢，不是出口，不是声音，念出声音，这个念旁边加个口字，哦，那就是这口念出声音，没有加出口字。我讲心里头念，心里头有牵挂，牵挂不是别的，是阿弥陀佛。啊，世间所有一切牵挂，通通放下，啊，只有阿弥陀佛，这叫真念佛。啊，这是净宗啊，真正的修行人呐。啊，是借口修智啊，没有人不能修啊。故知此经所示，啊，这个经给我们实现的，是最简单的、最容易的法门。 袁中超里头又说，若智持名号，智就是知足。你看，一切大乘法门都要我们把执着放下，净宗不要放下，但是别的放下，执着名号，其他的不能执着，执着其他的造轮回业，还搞六道轮回，执持名号，这名号六道轮回没有，哪一道也没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所以执持名号的人，他决定往生极乐世界。你看，不问贤盲，休闲时间可以念，很繁忙的时候也可以念，不拘动静。你工作，做一些劳动工作，可以念；你安静坐在那个地方也可以念。他的功夫可以不间断的，行、住、坐、卧，皆可修持，这才叫简单容易，最方便的方法。行是走着，住是站着，坐着，卧是躺在床上。躺在床上念佛，不要出声音，出声音伤气，这个要懂得，不出声音，心里头默念，或者听。现在这个念佛机很好，跟着念佛机默念，跟着念，所以这个法门可以不中断。故知此经所示，乃至皆至今之法门，接受快速。经是进路，换一句话说，别的法门都绕圈圈，路都很长远，这是直路，成佛最近的一个道路，一生决定成功。下面又告诉我们，称名之法，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方法，不择闲语。上上智慧的人可以修，下下愚痴人也可以修。什么样人都能修不仅男女，也不分贫富。穷人可以念佛，富人也可以念佛，贵人在社会上有地位的能念佛，贱乞丐也能念佛，通通可以修真正契入境界，它是平等的，没有丝毫差别。又何况大乘佛法，早年61年前，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我跟他学哲学，我不是从宗教入门，我从哲学入门的。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他们有说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把我的错误观念呢修正过来了。在这之前，我们以为佛教是宗教，是迷信。啊，宗教里头有一神教，有多神教。啊，一神教只拜一个上帝，只有一个真神。高级宗教什么都拜，叫泛神教、多神教、低级宗教，迷信。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这么一个心态，啊，对佛教一点兴趣都没有，啊，认为是真的是迷信，什么都拜。啊，完全不认识啊。啊，通过方老师这一堂课，啊，一个单元呢，才完全明白了，原来佛教里头有高深的学问在里头。啊，所以到以后我们就完全明白了，今天社会佛教有六种。你不能不认识啊！第一种，释迦牟尼佛教育的佛教，它是教学啊。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是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之后就展开教学，79岁过世。教了49年了，没有一天放假了。啊，他的身份用现在人来说，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是这么个身份呐。啊，自己从事的行业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他不收学费。啊，教学，你看不分国籍，哪一国人都行，都欢迎，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无论信仰什么宗教，不需要改变。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你像《地藏经》，婆罗门教的，啊，跟释迦牟尼佛学，并没有要求他改变宗教。宗教与这个学佛没有关系啊，不需要改变啊，所以佛教它不是宗教，它不需要你改变啊，放弃别的宗教来信佛教错了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这种做过。你到佛门来是求智慧的，是提升你的宗教啊，这是学校啊。啊，学校任何宗教徒都可以到学校去读书啊。啊，所以这我们必须得认识清楚。啊，这个是真正释迦牟尼佛传的佛教，佛陀教育。啊，这是教育的事宜，要把人教好。啊，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愿，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啊，用什么手段帮助他？用教育。啊，为什么？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惑来的。对于宇宙真相一无所知啊。 他想错了，看错了，于是做错了，招来的苦报。昨天下午，中国有一些职校的这些企业家，他们要到泰国集会，邀请我，我没有时间去。要我给他们讲几句话，他们提了5个问题，录一个光碟送给他们。头一个问题，他们做生意的人多半都是做饮食、化妆品这一类的，做这一类生意人多，又想赚钱，又想学佛，怕学佛了，人都这个欲望都降低了，好像对于赚钱这桩事情啊，就灰心了，会不会妨碍？产生妨碍，问了这些问题，这都不懂啊，都不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的佛经上讲佛是门中有求必应求财富得财富，这个世界做大官的、发大财的，都是过去生中用佛法修的那个财富，你命中有多少财富，命里注定的，你想没有也不行啊，到时候自然就来了。前些年，陈郎居士常到我这儿听经，跟我们李嘉诚先生非常好，他就告诉我，他是看风水、看相、算命一流，是很难得。告诉我，李嘉诚先生30岁刚刚到香港来，做生意，碰到。碰到他就给他看相，给他算命，问他，问李先生，你将来想拥有多少财富啊？你就满足了。这李嘉诚告诉我，我有3000万就满足了。陈郎告诉他，你命里头的财库啊是慢出来的，不是平的，慢出来的，就告诉他。你将来是香港首富，不止3000万了，所以李先生一生等于说把他聘作顾问，什么事情都向他请教。我跟李先生见面是他介绍的，命里注定的，过去生中修的，佛教我们怎么修财富？才不是，越是越多。聪明智慧法布施得来的，健康长寿无微布施得来的，你能修这三种因，你一定得三种果。那佛理的方法，正确的方法了，不是邪法了。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财富，都是你命里有的，你命里没有，你们抢劫抢人家。财富抢到手了，警察就抓去了，坐牢去了。为什么？没有命嘛！抢到手了，他还享几年福，就是说他还是有命，命里还是有，命里没有的不行呐。这个道理一定搞清楚，是因果的道理，这并不很难懂所以不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段，用不正当的手段只有损害。你凭你命里头，有100个亿，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可能答对这650个亿，自己觉得很了不起，其实命里的财库折了一半了，缺德嘛。 啊，如果你懂得的话，你用你自己财产到布施做好事，那100个亿会涨到200个亿，它提升。啊，这种道理一般人都懂啊，为什么不肯这样干法？啊，处处都要占别人便宜，这个念头不好啊，这个念头缺德了。啊，不能这样做。啊，事前做国家领导人，在过去做帝王，至少涉世积善积德，修善积德，涉世他才有这么大的果报啊！啊，财富地位都不是一生一世的，啊，大财富的时候，至少5世以上。累积得到的效果啊！可是佛法重智慧，不重财富啊！财富要没有智慧，财富会造很多不善的业啊！所以智慧比财富更高。佛经上常常教我们。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不如啊为人讲四句偈的功德。为什么？四句偈会叫人开悟，真正离苦得乐。啊，财富的时候还容易增长别人的贪心。啊，如果运用的不恰当的时候，造很多业，他自己并不知道。啊，富贵都容易造业，福享完了怎么办？啊，不善的业报会现前，那就会堕落。由此可知，佛教人出离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就没法子了。在这个里头，有生有讲。啊，我们听唐太宗的光碟，有人问他乾隆在哪里？现在在哪里？乾隆的福报大了，历代帝王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了。做60年皇帝，做4年太上皇，真的是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自称为十全老人。啊，中国历代这大富大贵，首屈一指，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他。啊，唐德宗是，现在他在人道是个普通平民，啊，在新疆，啊，他没有堕过三途，他走过天道，从天上下来了，现在是在人道。啊，你看看，要紧的还是出三界呀！啊，所以学佛一定要知道啊，要成佛，要成菩萨，这才算你得到结果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这真正智慧呀，不能搞世间这些玩意。下面说，故知此经所示，乃涉及至广之法门，也就是这个法门，它所要求的对象非常广大，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学。啊，只要你有机会遇到了，你一生决定成功，那保证你成功，其他的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得到保证。唯独这个法门得到保证，啊，这个保证书就是这部经典，啊，你仔细看的时候，你就晓得， 又由心安乐道云，由心安乐道是韩国的法师，也是唐朝时候的，都是在中国留学，大概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他们回国之后也做了祖师了。这本书里的书，诸佛名号，总万德成。但能一念念佛名者，即一念中总念万德。这一句话说得好，说的真话。诸佛名号。一切诸佛，在大藏经上里面有一部经典叫《万佛明经》，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十方世界，说名号，说了12000多个佛名号，在佛门里面。近代过年的时候，寺庙就是拜万佛，就拜这部经，拜万佛，其实每一个名号都是具足圆满的等等圆满的智慧，所以佛的名号，佛没有名号啊，一切万物都没有名号。名号是人给他起的，所以假名啊，老子所说，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所以这个要懂得，那么佛的名号呢，是完全代表心得，自信心的，菩萨的名号代表修德，我们怎样修因正果？佛的名号代表果德、自信、等等，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呐！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华严经》上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你看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不是不能翻呢，可以翻呢，不翻是为了尊重把它翻成中国话，阿翻成无，弥陀翻成量，佛的意思是觉，名号翻成中国，无量觉。那我们想想，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每一尊佛都是无量觉啊。证得无量觉就成佛了所以这是个总名号所有一切诸佛都可以用阿弥陀佛无量觉那么用释迦牟尼那这就不行了释迦牟尼说这个佛是在我们地球上对治地球上人的毛病这是什么？这是他教学的宗旨，是教学的总纲。我们这个世界的人缺少的爱心，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所以名字用释迦，释迦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能忍，他能仁慈待人，是这个意思。你看。叫我们要用仁慈的心对待别人。摩尼是清净的意思，对自己要清净。像这经题上清净平等对自己，对别人是一片慈悲要爱人，所以这个意思。这个名号是什么？就是释迦牟尼佛在现在这个时代，此时此地教学的总纲领。教学的总方向是这个意思 啊，我们懂得这个意思，从名号就晓得，佛住在这个地区，此时此地，一切众生需要什么，你就晓得了。啊，佛在这里教些什么，就明白了。啊，释迦佛一生，这个49年所教的，就是仁慈、清净，在名号上表现的嘛。啊，清净心对待自己，这是最高的享受啊！最高的享受不是地位，不是权威，不是财富啊，是清净、清心寡欲啊！啊，心里面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没有压力，你说你活得多自在？啊，你活得多快乐！啊，方先生告诉我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个我要啊！啊，我跟他学啊，以后遇到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啊，我说为什么？学释迦牟尼佛，现在出家人很多，学释迦牟尼佛的人没有。啊，我跟这个老人，我很听他的话，祖父辈，我26岁，他65岁，大我39岁。啊。看到佛的经典这么好，它是教育，怎么会变成宗教？这冤不冤枉？啊，人家一般看到做迷信，这释迦牟尼佛太委屈了。啊，所以我们要跟着他走啊，我们走他的路啊，啊，他一生教学，我们也一生教学，啊，每一天都不空过。啊，这个路子走成功了，有一点成就了，让大家，特别是让出家人看看，走释迦牟尼佛之路好啊！啊，释迦牟尼佛什么都不要，怕走他这个路子将来没饭吃。啊，我走了60年了。也没有一餐饿住，也没有一天露宿在外头，啊，日子过得很自在啊，啊，虽然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不缺，啊，走到哪里都有人欢迎，都有人照顾。啊，没钱比有钱好啊！有钱都自己照顾啊，那没钱自己不要照顾啊。啊，到哪里去？什么飞机票什么，通都人家准备好了啊。我是怎么买票，多少钱，我全不知道。啊，你说不操这个心吧？啊，我们很简单，到了地方讲经，啊，就是旅费，你给我付呗，准备好，吃住。就是两样，供养不要啊，不需要钱用啊。啊，你说这个多自在啊！身心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啊，没有负担，没有压力，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每一天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所以要知道这些名号，总念万德，特别是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非常圆满，无量寿啊！要用世间外国宗教的话来说， 那就是对神的赞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全知全能，就是阿弥陀佛的意思。啊，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这多快乐！又无始我也，从妄心生；念佛功德从真心起。念佛如太阳，妄心如黑暗。真心站起，妄念即除，如日时除，众暗悉除。这一段还是由心安乐记安乐道里头的话，说得好啊。因为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都要消业障，没有说烦恼业障不断你能修成就，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可是我们现在想想，烦恼谁能断得了啊？业障什么人能消除得掉？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在今天不适用的啊。黄念祖老居士往生20年，我没有觉察到啊。在我感觉当中啊，顶多不过10年了。昨天有个同学告诉我20年了，一算真的，怎么这么快？啊，老人家在世，我每一年一定会到北京去看他。啊，他们出来不方便的。我们这个旅游很方便，全世界没障碍，到哪个国家都不要签证的。啊，所以来去自由，去看他。啊，他告诉我，在今天这个时代，学禅、学密、学教都不能成就。啊，禅宗里面，在过去还有得定的，像虚云老和尚得禅定，没开悟。啊，密教里头有三密相应，也没有开悟的。啊，人民成共和国成立之后，60年间，学密成就的只有6个人。啊，以中国10几亿人。60年只有6个人。可见的难了，教下大开元节的没有了，一个都找不到了。只有净土宗往生的啊，修这个法门还很多啊，成就虽然不如从前啊，唐朝时候善导大师所讲的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漏啊。啊，在今天万修万人去这个事看不到了，但是10万人当中，这李老师从前告诉我们，大概有3个到5个往生的啊，就算是5个吧， 一万个人念佛，还有五个往生。啊，为什么那些人念佛不能往生？信愿不坚固。啊，用心不恳切，都发生在这个地方。所以真心切愿，老实念佛就比什么都重要了。啊，真求往生，必须把这个世界统统放下，才能成就啊。啊，前两个星期，香港这边有一个佛教论坛，丽江中巴活佛来看我，啊，送我一部经典。藏密专修净土的这个法门，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啊！啊，念佛求生净土啊！啊，我一看里头的内容，是揭露《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普贤行愿品》啊，揭得很好。简单概要，啊，是个好本子。啊，我跟中巴打了个电话，我大量给他翻印，印好之后送给他。啊，希望这个本子印得很精美，人家看到生欢喜。应当要大量提倡念佛法门啊，密宗有这个法本，真难得了啊！这就是黄念老，他也是密宗的上师啊，他跟虚云老和尚修禅，最后往生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从这个大境界住完之后，就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身体不好，住经的时候就病得很重，啊，一心求生净土，他念了半年，每一天14万声佛号，念了半年，啊，往生。这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了。通宗通教啊，显密圆融啊，到最后采取的是念佛求生净土。啊，非常难得。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呢，这一段意思要知道，无始业来的借来的恶业，人不是这些生的，人有前生的，有后世啊。啊，学佛这个概念必须建立，就是我决定没有死亡，我是不死的，身体有死亡。身体不是我啊！如果我要有死亡了，那什么都不需要修了，那修它干什么？你看轮回投胎啊，我灵魂不生不灭，他又去找个身体去了，又去投胎去了啊！他投胎自己做不了主啊，业力在做主，所以随业受报。啊，这个业是什么念头？念头要好， 念头要正，你将来走的路子就正。念头不正，念头不好，就会走歪路。那么这就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设法界第一个业因，就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要晓得。成佛，第一个因素平等心，平等是佛心，平等是真心的，真心就成佛了。菩萨六度心，圆觉十二因缘心，阿罗汉四谛心，天道是上品十善。再加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就升天了。人道无常无界无能八德啊，修罗道好胜傲慢嫉妒啊，他修善，他也修无界十善。就到天罗道去了，阿修罗道下面三恶道，畜生是愚痴，贪心是魔鬼，嗔恚、嫉妒是地狱这都讲清楚了。我们哪一个念头重，哪个念头会就引得到那里去了那我们知道。三恶道的业因是贪嗔痴，我们能够把贪嗔痴淡化，就绝对不会到那边去，跟那边没有缘。你加强伦理、道德、因果、善心，在人天去了。人天再好，天上福报比人大大多了，但是不出六道轮回。这不是办法，最好的方法还是到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劝我们，阿弥陀佛劝我们，一切诸佛都劝我们，这不是假的。那么无世界来造的我也，这从妄心生。念佛这个法门主张待业往生，烦恼不需要断，业障不需要消，只要你相信，你愿意往生，你肯念佛，你就能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了，烦恼自然没有了，业障也没有了。为什么？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把它断掉了，把业障消掉了。你看，不知不觉的断烦恼消业障，这是其他法门没有啊。其他法门要刻意去断的，这就非常非常困难了。这个事我们必须把它搞清楚，然后才晓得这个法门对我来讲非常适合，我有把握在这一生当中成就。换一个法门没把握。道理我能明了啊，方法也懂得了，烦恼业障消不掉。消不掉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呀！这是事实真相。只有这个方法。除这个方法之外，再找不到有这么好的方法，能让我们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